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今天很高兴邀请到北京有 最前沿的政策热点， 目前医疗改革 最切身的民生体验， 前北京疾控中心， 健康北京为您搭建最可靠的咨询平台，权威发布，敬请聆听。聆听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北京，我是李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佑安医院的主任医师刘彦敏教授，在我们节目当中啊，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有关药物性肝损伤的话题。那么今天节目一开始，按照惯例，首先还是进入北京市医保局系列专题节目《医保天天谈》。生育津贴一直是孕产期妇女关注的问题，这期节目呢，我们将对生育津贴领取的相关问题进行解答。有人问，生育津贴的领取条件是什么呢？根据本市生育保险相关规定，参保职工分娩前含分娩月，生育保险连续缴满9个月的，其生育津贴由生育保险支付；分娩前连续缴费不足9个月的，其生育津贴由用人单位支付。分娩前连续缴费不足9个月，分娩之月后含分娩月，连续缴费满12个月的，职工的生育津贴由生育保险予以补支。那么领取生育津贴需要哪些材料呢？您可以登录北京市医疗保障局官网，在网站首页的常用下载模块下载填写并打印北京市申请生育津贴人员信息登记表一式2份，定点医院出具的医学诊断证明书原件复印件，不在本市长期居住的外部户籍参保人员，提供户籍所在街道、乡镇以上计划生育部门出具的生育证明及夫妻双方单位出具的婚姻生育情况证明，一年内有效。引流产人员出具结婚证复印件。那么以上就是今天的医保天天谈。本期内容由北京市医疗保障局与北京新闻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资讯， 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 话题， 这种病呢也在呈现上升的趋势。 成果， 在降压药物的选择上面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最实时的医疗资讯，最热门的健康话题，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北京，我是李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佑安医院肝病二科的副主任，也是主任医师、副教授刘彦敏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哈，和大家一起来聊聊药物性的肝损伤。首先欢迎一下刘主任，您好。 哎，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说实话，我们在生活当中哈，就是说到肝损伤，在检查当中，血液检查当中，是不是我们那个主氨酶是一个比较敏感的一个指标？ 对，这是首先要检查的，主氨酶首先要检查的，就是所谓的肝功。主氨酶在肝功里是占的很短的一部分，包括别的其他的，像白蛋白呀，像其他的酶呀，像碱性磷酸酶、谷氨酰转肽酶呀，像黄疸呀，这些都是要查的， 都是要查的。但是老百姓对于主氨酶是这个印象最深的啊， 对对对，所谓的就是最前面的谷丙和谷草主氨酶印象最深，但是呢，大家有时候要忽略那两个酶，就碱性磷酸酶和谷氨酰转肽酶，这俩酶呢，其实对诊断其他像我们说自身免疫疾病啊，像胆汁自身免疫肝病里的原发性胆汁胆管炎呀，原发性硬化性胆管炎呀，这种呢就是胆汁胆管胆汁淤积为主的，像胆损伤为主的，更重要， 更重要一些。 但是呢，因为胆的疾病像我们自免肝，它的发展比较慢，但这个指标呢有时不被重视，大家一看啊，谷丙谷草基本正常就算了， 就算了， 对。但是呢，如果是有时候就是一看。哎，等10年了，我们见过这个有10年的，10年以后呢，一发现这个值一直高，没有在意所以现在就是一看，已经到了就是胆汁淤积比较重的阶段了。 所以这个其实有一些遗憾哈，就是没有重视这方面的一些检查， 对， 或者是对这指标不敏感， 指标不敏感，没有重视这个。大家，您刚才说的就是主氨酶，一般说的是前面俩。 对，谷草谷丙 啊，对对对对， 而且那两个人也经常会有些人不重视，说比如说我昨天晚上没睡好，我昨天喝了场大酒，我今天一查高了，高了就高了吧，可能过两天就好了，也容易忽视，是吧？ 对，这个就是说容易被忽视，就是他想的是我原因就是喝酒了哈，我是没睡好。但是有时候呢，慢性病它轻度升高，可能没有明显升高，但是这种情况下，因为如果怀疑喝酒，我建议呢，就是等你酒好了，或者是 再复查一个， 再复查 这样更好。如果你说我就是怀疑这，我说就是，我就是我认为什么，我认为什么，其实这是跟医学还是不完全一致的。 对自己的感受和这个医学的这种严谨还是不一样的， 不完全一致。因为有的人就是太小心，转没高一个就已经焦虑了。 哦， 有的人呢就是再高他不在乎，就是人群 两种，都会有哈。 对对，他就是这种呢，都要。如果不拿不稳的话，一定要去医院去进一步去检查， 去检查。 对对对， 那今天我们请您来着重来调调这个，来谈谈这个药物性肝损伤哈。说到药物性肝损伤，我们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就是因为吃药服药所导致的肝的这个损伤呢？ 这个是大家都是认为吃处方药或非处方药造成的，但是呢，就是2015年，咱们国家呢，就是肝病，中华医学肝病学会专门写了一篇，就是写了一个。就是指南，就是药物性肝损伤指南。那这个药物肝损伤呢，除了处方药和非处方药，大家常理解的就是吃药，还包括了一个是什么传统中药，天然药，保健品， 保健品 啊，对，还有就是这个膳食补充剂，还有这些药的代谢产物，还有就是呢，它这个就是来自辅剂，就是我在做药上面外面那用的辅剂，用的就造成的肝损伤，都叫药物性肝损伤， 都算上啊。 所以药物肝损伤是扩大了这个范围， 就是您刚才说的辅剂，包括我们说那个胶囊是吧？ 对对，胶囊上那个，还有呢，就是我们特别做肝穿，我们要做肝组织活检，它提示药或环境，我们见了什么情况呢？ 染发、 啊，长期的染发。特别不是染发一定引起药物肝损伤，特别是容易过敏的，或者他用的药就是人体比较特殊，就是体质比较特殊，因为药物肝损伤它不光是这个吃药多，有人一把一把吃药没事，但是有的人吃药就有特定药，它就会造成肝损伤，就是如果染发经常过敏呀，你就不要老染发，因为染发是诱发的一个因素。像国外认为我们像原发性胆管炎，这是一是自身免疫性肝病的一种啊，他认为就是长期染指甲呀，这些都可以诱发的所以这是一个染发，还有一个呢就是环境因素，好比我药浴，但是我没有吃药。 药浴啊， 现在可能不那什么，我们有病人就是。其实30-40度的那个药浴，他全面接，就是面 泡在这个澡堂、 澡药的这个 里 头，对。还有就是这种呢，就是它温度可能吸收大，这是跟特异体质还是有关系的。所谓药物，它几个方面很容易得，一个是它跟就是基因有关系，遗传，再一个种族有关系，跟年龄啊、性别呀、是否怀孕呐、是否有其他的肝病啊，这都有关系。 是， 所以我们见过药浴一起药，他就找不到原因，他没有吃东西。没有找着原因，后来一仔细问，他是一个泡药浴，等他戒了就不再泡了，不叫戒了，不再泡了， 不再泡了， 他就没有，就是不再出现药物肝损伤了。这是一个，还有就是外用药，不是说光口服药，外涂的药、外上的药啊，还有就是间接的，我们见过是他们去。打兔子，给兔子喂药， 给兔子 喂药，用完了就是造成肝损伤。还有我们用药，和比如中药什么的，他用了就是在中药的炮制过程中用了药，就是就炮制过程中，那这我吃中药也可能，和比如我吃这个药，吃这个东西，也可以造成这个 药物性的 肝损伤。然后我们见过经典比较典型的病例是，母亲吃了，和比如说他家就是看网上买的，就是什么保健品啊什么的啊，网上买或者抖音宣传一个保健品啊，哎，吃完了他。就造成真的肝损伤， 哎呦 啊！然后呢，他儿子一看，哎，这个我妈吃完了，还可惜买那么多钱买的，我有点可惜，我再接着吃， 跟着吃啊。 典型的， 哎呦， 住了区里，前面他妈妈住完了， 然后他们家孩子接着住， 他们家孩子接着住院了。那一住院的药物肝损伤是比较重的，就是有出现黄疸啦，出现转酶升高啦，出现乏力呀、轻的呢就是。他就没有症状，有的时候就是体检发出来，哎，肝功异常，什么原因呢？那我就去问他的病史，所以药物肝损伤这个病史非常非常重要。 是， 仔细问啊，问出来了。 所以这个还其实挺常见的，就是如果我们因为您刚才提到了有一些轻微的药物性肝损伤，可能自己没有查出来，没有什么感觉，对吧？一旦查出来，这真得是去追根溯源，查查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哈。 对对对。 那很多人吃药的时候也经常会看这种药品的说明书哈，其中对于肝脏，好像好多药都是肝肾功能有影响，是吧？在您的这个临床当中，是不是也有很多的患者会问您说，你看有好多药都是对 肝脏有影响，那是不是这些药都不能吃了？为什么有人吃就没事，我吃就出现这些问题？ 嗯，是这样的，药物是都是咱们俗话说是药三分毒，但是不是都这样啊？因为为什么说肝肾受损呢？药物就是通过代谢，通过肝走肝走肾嘛，通过肝脏，主要是通过 肝脏代谢的， 有的通过肾脏走啊，就通过肾脏排泄，所以这是一条必经之路。 嗯， 所以这就可以造成就是在特定情况下，因为用药量，一个是我觉得所有用药你不能随便用，药量大小、剂量、形态，或者是不是，因为咱们就是用药，大部分像药物这都做过临床实验的，大规模临床实验，你说是药三分毒，见了都有损伤，但是这个药能上市，能在市上卖，经过三期临床实验，所谓三期临床实验，大概说一下，第一期呢就是药物的安全性，就在这个第二药物的可就是应用性、可靠性，就是效能性，第三个大规模，就是三期临床小规模，四期临床大规模，所以药物都通过这个药物的叫药物实验吧，经过这个过程来到临床上才能用，这些东西就是警惕的东西，就是有的药呢就是说它有直接可能造成肝损伤，像结核药、抗肿瘤药，但是你不用不行啊，但是这个过程中呢我觉得就要定期复查，就是在过程中有的人就没事儿。首先它是经过临床筛选过来的， 对， 这是首先保证相对安全，不是绝对的啊， 嗯， 没有体质有关系嘛，然后在过程用的过程中要定期复查，一旦发现不好那及时就诊，这是我说要说的，有的人就看这些，很多人特别有焦虑啊， 焦虑的情绪， 有抑郁情绪的人呢，就看这些说明书就不敢用了， 不敢用， 而且焦虑的人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看了什么，我想得什么， 对，他好像对照这个，比如说他会有乏力，他就说第二天他乏力了，是吧？ 乏力了，对对对，这个一个是得有客观依据吧，就说如果我发现这问题，我也不说不能在乎，就跟前面说的，有的人特在乎，有人不在乎，那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就得要去。你要怀疑的话去医院问一下大夫，给你相对有相关的检查，看看到底有没有，如果有问题咱们及时就诊就来得及，其实把这药停了就来得及， 所以， 这个， 刘主任其实可以这么理解为市面上的大部分的药物，尤其是像西药，其实它经过了严格的临床实验之后，对于我们的肝脏损伤，如果不是特异性特别强，其实还是可以放心的听大夫来的话，对，是吧？ 因为大部分的药物都可以写在损伤，特别抗生素，就是抗菌药物，那肯定是经过实验，经过根据病情，大夫也是根据病情来用药的，那就是自己不能随便，那我自己要再买点药，我咳嗽，何必说有的人说我咳嗽，我就是因为感冒药是这样的，何必我吃一种不行，哎呦我吃两三种，那这种药我就超量了，它可能有同样的，里面有同样的成分， 是 它可能就超量了， 对，就是我们常听到有些说法，比如说有些人买了瞎说啊，比如说康泰克，然后买了泰诺，来买加白加黑，其中它的成分当中相对一些氨基酚，这如果它几种合用的话，对肝脏损伤还是非常大的， 它超量了，可能就是因为国外像那个国外他们西方的最主要的对一些氨基酚，就是对告诉肝衰的呀，肝损伤的啊，他们就是用药相对可能就是这个最多的，咱们国家也有，现在越来越多， 就是自己 重视了，一个重视了，一个是自己在药店 买的 好几种，就是恨病不好啊，就是使劲吃。 他这个好几种其实成分是一样的，结果 成分叠加 在一起了，是吧？ 就超量了，相对来说，那可能他药物有剂量嘛，咱们用什么都是有剂量，特别儿童，他有多少公斤体重啊什么的都有剂量。还有什么？有没有肝肾不好的呀？你肝肾不好的，肾脏到一定程度要减量的。说排泄这块，肝脏不好的，他有的也要减量。一定要去医院，不能自己来 用药哈。尤其对于一些 OTC 的药物来说，你更得小心，是吧？就是所谓非处方药，在药店里边能买到的。另外，刘主任还有一些问题，就是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祖国的传统的中医中药哈，非常的发达，但是有些中药的。比如说我们在购买的过程当中，在使用过程当中，是不是也容易出现一些药物性的高肝损的这种现象？ 是这样的，可能大家有误解，认为中药就是天然的，就不会影响，不会引起这个。但是一个是呢，人体的体质不一样，药物的炮制过程也不一样，主要是体质有关系哈。那现在呢，就是那个指南上。最报道的最多的一个何首乌， 何首乌啊， 何首乌是第一位的，第二位是土三七，这个比较多。然后呢，何首乌也有那个专家研究出来，它可能跟人的基因有一段基因有关系，特别是生首乌，我们也请教，就是中医大夫，他说炙首乌还好点，什么生首乌这个可能得问 中医 的 大 夫啊，这个就是说，中医就是中药没有副作用，这是不 科学 的，因为是这样的。 所有药物都是药，对吧？不管中药西药，我不能否认，就西药肯定有它的副作用，有的它体质有关系，中药也是一样的啊。像特别是像治类风关的呀，治这个什么白癜风的呀、皮癣的这种复合剂，你就说不出来它哪个是造成损伤的。但是你要如果是看肝损伤患者，你要问他的病史，他确实有着服药的过程。不像就是说西药那么明确，哎，我用这个药的可能性。所以呢，就是。不是说没有，但是还有就是购买渠道不一样，它没有到正规的处方，好比说我有个哎，就是我有个什么秘方，有个什么这些，就不好说它主要成分。我们有病人来了以后说，我看看你的，你说我吃这中药，说你看的什么药，我看一眼，或者是秘方，不给你看 ， 就是对。所以还有就是一个说。对，有的人叫网上自己配药，我见过很多网上自己配药，就看着网上哎秘方是什么处方，还有就是呢抖音上，我昨天还看了一个病人，就昨天就问着我在抖音上就看了这个方子吃完了，没几天药肝损伤，就肝损伤出来了。啊，对，所以呢，这个中药就看它怎么用。还有人挖蒲公英，就是天然药，蒲公英吃多了，我们也见过 啊。 对对对， 所以这个药的，尤其是咱们对于中药哈，中药这部分还得再强调一下，它真的不是没有副作用哈。 对， 一定得强调，这个确实是不科学的。那您刚才提到了说，一旦有人这个药物当中出现肝损伤的话，常见的药物性的肝损伤有什么样的表现？什么样的情况下可能他又着急上医院去找您了呢？ 啊，是这样的，药物肝损伤它可以模仿任何的疾病的表现，就是肝病损伤的表现。它从无症状，到肝衰，到需要肝移植 都有啊。 但是急性，它药物肝损伤首先说急性的，急性的呢，有的人大多数无症状，就是体检的时候发现肝转为异常了，再回去追问发现的。那有的人呢，就出现了恶心呀、尿黄，这比较重的啊，乏力呀。都有前几天，因为我们药物肝损伤有是一吃完药一天发病的，有数天甚至数个月以后，他持续吃这个数月以后发病的。所以呢，就是问病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急性的就是还有的是胆汁黄疸为主的，胆汁淤积为主的，身上痒啊，大便颜色变浅呀，这是一个急性的。还有就是一下肝衰了，我们见过呀，就是治痘痘，就是我们大学生还是医学的学医的大学生，因为脸上有痘痘啊，治痘痘以后就自己抓中药啊和偏方，吃完以后进行肝衰，药肝移植了很多都，还有就是这是急性的表现，那还有就是慢性的，就没发现，长期的超过6个月，有肝纤维化、肝硬化也一样的，甚至有时肝肿瘤的到肝硬化。还有是就特别要强调土三七，三七和土三七是不一样的， 是两个不一样的概念，是吧？三七好像前两天特别火， 对，土三七它吃完了以后就造成血管内皮的损伤，叫 VOD， 就是静脉闭塞或者 SOS， 那这种就是损伤的肝内的，就显微镜下看那个血管，那这种情况下很快会出现腹水、肝大、肝痛，就很麻烦，这就是土三七，千万大家一定要不要自己随便 去买它， 叫土三七。 土三七，因为 这个太多了见的， 是吧？ 那 什么样的药物现在对于治疗药物性肝损，有一定的效果？目前在治疗这个药物性肝损上，咱们一般采用什么样的方法呢？ 只有一个比较明确的啊，就是国外说的，对乙酰氨基酚中毒。叫苯乙酰半胱氨酸抢救的，这是比较，还有是农药中毒，那是另一个，不是药物肝损伤中毒的， 中毒的 啊，那这个是我要对乙酰氨基酚，这个有就苯乙酰半胱氨酸这早期用，其他的呢没有特效药。药物的肝损伤，你说哪个特效药很少？就刚才那个比较那什么，那原则一定要考虑药物肝损伤先去医院， 先去医院是吧？ 肯定去医院去，就要停用所有的怀疑损伤的药物，这是原则。所有怀疑，如果出现了药物肝损伤轻度的或者什么的，大夫会给你很少，药物肝损伤本身药物造成的，他给你保肝药，这些用的就是很少，一两种药就可以保肝药啊。但是有的比较重的，那就可能按重肝治，那就是很多血浆蛋白都得上了，像带重的就是肝移植了，有见肝移植了，就是肝衰了就。 所以这个其实还是挺麻烦的一件事情，是吧？ 对对，就是你要一定要停用，首先你怀疑所有药赶紧停了，这是最最首要的，然后去治疗。 这个在您的这个患者当中是有人是门诊， 有人是不是也得要住院来进行治疗， 嗯嗯， 是吧？就根据这个病情的程度不一样， 对对对对， 哦， 你说有黄疸很深了，乏力很重了， 啊， 嗯，就得住院。 我们的这个肝脏是不是其实修复能力还是挺强的？就是 很强， 是吧？ 对，修复能力很强。 嗯， 他们说，何必说你要是做肝移植和腺肝，或者说有亲属做肝移植了，一半肝，一般三到六个月，它都长成原来就是质量形状不一样，它的形那个质量是一样的，重量是一样的， 嗯， 它恢复很快很快的， 嗯嗯。所以就是您刚才说的，把所有有可能药损的这肝损的这个药物要停掉， 首先要停掉、 哎，然后再进行这个后续的 治疗。 嗯， 啊，对，看针对像胆汁淤积特别重的， 嗯， 以胆汁淤积为主的， 嗯， 可能有点激素，那是大夫就是，那你就去医院， 嗯， 去医院听大夫的了，就得 是。 然后大夫还会进一步查，他会不会有重的倾向？ 嗯， 现在你可能黄疸轻或者没，大夫有查些指标，看看有没有往重里发展的倾向。 哎， 这种就可以及时治疗，及时终损吧。 嗯，所以这个可能很重要。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吃药是一个非常谨慎的事情啊，就所以我们觉得对于药物性的肝损所带来的这种风险，也是再一次提醒收音机前的各位一定得小心哈。当然了，刘主任还有个问题，就是您看啊，就是一旦我们的这个肝受到一些损伤哈，不管这些肝的这个指标发生损伤。您看您都是推倒往前推，你吃了什么什么药， 嗯嗯， 有可能发现什么什么的情况，当然这种往前推哈，会不会也容易发生一些，比如说容易到底和其他的一些病因有没有这种对照啊比较啊，或者哪个可能会更像一点，在您的门诊当中是不是也会出现？ 是这样的，我们现在就是肝功异常来了， 嗯， 我们不首先怀疑是药物肝损伤， 嗯， 但是问病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有这药物肝损伤，我不能马上判断。 嗯， 其实药物肝损伤是个排除性的诊断， 排除性的诊断。 对， 嗯， 我先把所有别的都排出去。一个，我把病毒先排了。 嗯， 一个，问你喝不喝酒啊， 嗯， 有没有脂肪肝呀，这些都得排了以后。 嗯， 还有就是自免， 自免，啊， 自免性肝病， 嗯， 跟药物很多很相似，特别是自免肝炎，那么要查查自身抗体呀， 嗯。 还有就少见的像 EB 病毒、CVM 病毒感染呀， 嗯， 这些都要排除以后，我们再考虑有用药史。如果有明确的用药史，那可能有叠加这种， 嗯。 如果是不明确啊，我们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评分， 嗯， 首先有用药史，把排除其他的，我们有个评分叫乳抗评分，药物急性药肝损伤评分，它有几个分，大几分是可能性大、怀疑什么的。 嗯， 再有一个呢，就肝组织活检。 要肝组织活检。 对， 嗯， 肝组织活检进一步除外其他的。还有药物肝组织活检，有药物肝组织，它是模仿所有的，但是它有它的特征。 嗯， 如果有用药时，又有肝组织活检支持，又排除了其他的。 嗯， 那我们停药以后，或者停了我可疑药以后，肝脏慢慢恢复了。 嗯， 啊，作为治疗，那就是诊断了。 哎， 其实很麻烦，这个诊断不是一锤定音，不像病毒性肝炎，我乙肝哎查出乙肝病毒了， 嗯， 我就是乙肝；我丙肝查出丙肝病毒了。像自免呀，药物都是排除其他的， 嗯， 再往走，那就是肝就是肝穿肝组织活检。 嗯， 它是后面排除的一个比较重要原因，如果都排除不掉的话。 嗯，那今天呢，我们也是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佑安医院的哈我们的刘主任来跟我们来聊有关药物性的肝损伤。其实还有很多的内容想请教您哈，希望您有机会多来多跟我们做一些科普，好吧？嗯， 谢谢给你们这个机会，跟大家一起交流的机会哈。 嗯， 这样呢，和大家可能如果获收益， 嗯， 那就我很高兴了哈。 嗯， 如果有需要的话，我在北京佑安医院，我的门诊时间是周一下午、周四上午，这是专家门诊。 嗯， 那特需呢，就是周三上午。特需门诊， 嗯， 如果有需要，大家还有问题没有 对 解答的，我还没解答完呢，请大家如果需要的话，可以到我的门诊。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一期健康北京节目呢，到这里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李凯，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内容。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本节目，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